们并非相逢在眼前，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，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，就这样一年又一年。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，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，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，不能够轻易两缠绵。心里分明是常挂念，我有话要说一遍，只怕说出来也忘，只能够把话儿言。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，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，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，就这样一年。 来自蔡琴的一首歌《读你》，这首歌选自蔡琴的专辑《此情可待》。听蔡琴的歌就像散文诗般优美，如水墨般的清雅。我们熟悉的那个总是唱着淡淡伤感情歌的蔡琴，始终拥有着别样的温柔、美丽和成熟，始终能以她那独具风格、低沉磁性的嗓音令诸多的歌迷陶醉。 天地一片苍茫，

不能挽回。不告而别，不告而别，是不想看见你的眼泪，那会让我做出错误的解决。不告而别，不告而别，不想在你的世界，我的世界留下希望的牵连。不告而别， 不告而别，来自南方二重唱。这是一个很老的组合，20世纪80年代由主唱大南方演宗玉和和声小南方林明华组成。这首歌《不告而别》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《细说往事不告而别》。每次听着那个年代的民谣，都会觉得时间突然变得缓慢了下来，仿佛穿梭时空，在浅黄色背景的老电影中经历着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姜育恒，再回首。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，再回首，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。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